由易恩主办的2018文娱创新峰会将于11月21日在北京 GW 万豪酒店举行。本次峰会将邀请近百位文娱行业大咖共同交流。想与同行精英近距离接触吗？登录易恩官网即可了解详情，购票参会啦！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和你静静地拥抱海底，慢动作吻得很久很用力，整个世界不专心，都被这心跳声在吸引。 想和你深深躲进云朵里，被风吹来是天意，然后唱这首歌给你听。 哦，一次想你，一场旅行，每一个心境，恋恋风景，习惯用你陪伴我心，让回忆再燃起那曾经，一同寻觅，一同经历，一同铭记，走到世界的边际，等我们变成空气，也要化作水滴融合在一起。身旁满天的繁星，透过彼此的眼睛，看现实和梦境相辉映。 想和你探寻天堂的踪影，握在手心的默契会致命，渴望被温柔占据，真正永远的含义。 哦，一次生命，一场旅行，每一个心境，恋恋风景，点点滴滴，多么丰盈，感动是最明了的心意，爱的坚定，爱的如迷，爱的神秘，爱让一切来得及，不所谓天涯流离，有你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一次生命，一场旅行，每一个心境，恋恋风景，点点滴滴，多么丰盈，感动是最明了的心意，爱的坚定，爱的如你，爱的神秘，爱让一切来得及，无所谓天涯流离，有你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，有你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 Thank you.